上次啊，有人问说：“哎，老师，你这次心经讲的比以前难啊，那新同学会受不了的。”哎，我就跟他们说啊，你也不用想这么多。以前啊，我们帮那个旧同学第一次上心经课，其实我上的很简单，结果呢，还是没有人听懂。所以啊，基本上的结论就是，你第一次听心经是没人听得懂的，那干脆呢，就上稍微难一点，一次到位。所以啊，你会知道说大概啊，真的是。Moving forward，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对，你就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来学习的话，大概你会需要知道些什么东西啊？反正都是听不懂，不如讲深一点啊！我也不会讲得太深，那么会有一部分是比较浅的，就是会保证呢，新的同学啊，至少会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啊，那我们上一次就讲了这个缘起性空啊，空性这个东西啊，我们会在每一堂课里面啊，都一直讲到它的概念。空性啊，并不是一堂课、两堂课或者三五堂课你就能够听得明白的，但是你会越来越有概念，越来越有 feel，大概知道它可能是什么东西，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即使老同学也没有人完全知道空性是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到底空性是什么，我们只是在慢慢的摸索啊，希望离它越来越近。那么，对于第一次学心经的同学啊，如果你能够掌握到缘起性空是什么意思，那已经很厉害了。其实啊，缘起性空就是空性，是从某一个层面比较浅显的方式啊去理解空性，这样已经够了，足以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啊就有讲到这个缘起性空啊。那么上一次我记得这个经文呢，介绍了这个观世音菩萨出场哦，对不对？观自在菩萨出场。那我们有讲过啊，这个大家把那个长轨的那个还是要拿着啊，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的那些文字都还在序里面啊，所以那个唐三藏翻的那个短版的啊，里面比较看得不够完整。那么那是我记得上一次啊，我们有介绍这个观自在菩萨出场。啊，尔时众中有菩萨摩诃萨，是个大菩萨来的。大菩萨，摩诃萨就是大的意思啊。大是什么意思？不是这个体积啊，是他的功夫啊，功夫比较了得哦，已经这个功夫非常的深啊。因为其实菩萨呀，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功夫的深浅啊，或者说你用世俗的角度来看，也有不同的果位。所以这边啊，我们讲的是可能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萨们啊，离佛啊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啊。所以观自在菩萨啊，是一个菩萨摩诃萨。那上次有讲过，菩萨是要做什么？菩萨他终其一生，他整个修行的过程，生生世世累世累劫，就是在做觉有情这两件事情，就是自己要把事情搞明白了，能够出离，也要帮助所有的人都把事情搞明白了，大家一块儿出离，一块儿离苦得乐，这个就是菩萨的角色。那观自在菩萨是个大菩萨。那么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上次也讲过啦，它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有行深啊，也有行浅，对不对？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讲好了啊，大家可能念这个念大学的时候啊，不管念这什么科系都一样，这甚至不管是college，我们就讲 college，你要修学分啊，你每修一个学分呢，你修足了多少的学分？啊，你就大一就完成了，就升大二啊，或专一完成就升专二。那么再修多少学分，就大二、大三、大四。等到你所有的学分全部修完整了以后，好，你大学这个 bachelor degree 拿到了，那之后你可能要再修更多的学分，你可以去拿到硕士、拿到博士。但是修行啊，这个概念呢，是倒过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有了一身的学分。我们有了一身的烦恼，我们整个身体挂的全部都是烦恼。修行的过程啊，就是把你身上的烦恼一个一个的放下，一个一个的放下。你每放掉一些烦恼，你就离那个大觉更进一步，或者用世俗的角度来说，哎呀，你就离成佛更进了一步。其实成佛，那是人世间啊，用世俗的角度在讲。那个不是我们真正的意思， 就是说，那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啊。我们的目标是觉，大觉，就是你把所有的烦恼啊，全部放掉了，通通都放掉了，完全没有烦恼了，没有任何的妄念。这个时候，你就远离颠倒梦想。这就是《心经》后面的名句：“远离颠倒梦想。”这个时候，你大觉了，你证得了。那你说，什么时候我能够把这些烦恼放下？这么多的烦恼怎么放？哎，那你就是要修行啊！你觉悟的时候，烦恼就一个个放下了。你慢慢的觉悟，越觉越多的时候，你的烦恼就越放越多，最后你就大觉。大觉是什么？就是自在。所以观自在，它就是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它是以观照的方法。观照是什么意思？哦。有的同学知道说这个以假呀，这个我们晚点再讲好了。观呢、啊，你就去想，用观照。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讲有文字般若，有观照般若？最后呢，你能够证得那个实相。哦，观照啊，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就说要内观、禅定、禅坐啊。禅定不见得要禅坐，因为禅可以是动禅，也可以是静禅。你要在禅定的这个状态之下，你要去观那个真相。那么我们呢，并不是这些法身菩萨或大菩萨这些，我们的功夫不行啊。所以我们的观啊，并不是说哇，拿这个清净的心啊，当下立观实相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呢是说，经过禅定啊，我们还不能讲禅定，我们可以经过禅坐，让我们的心啊，那个有烦恼的心，或者说我们这个很慌乱的心啊，先安定下来。那么在这个安定的情况之下，慢慢去思虑，去思考。哦，一开始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要用我们第六意识心去思考，那么去悟出那个道理。所以啊，我们现在所讲的这所有的内容，只是说，哎，给你一些正确的知识，这些叫做文字般若。那么，当你有足够的文字般若之后，你就有办法自己在家都可以开始静坐，让你的心啊定下来。然后呢，在定之中啊，去观察，哎，你所学到的这些文字般若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你会慢慢、慢慢、慢慢的去体悟，最后你就能证得实相。那你说在家里有没有办法自己打坐？其实有办法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啊这群人大概这个打坐的功夫也都不行，所以你可以从上次我们所教的这个9次呼吸法，帮助你自己先把心给定下来，然后呢，试着去打坐。打坐啊，每一坐15分钟其实就够了。那么初学者甚至5分钟开始都没有问题。那么也不建议说要超过15分钟，除非啊，我知道有几个同学是比较厉害的。那么你一坐也不要超过45分钟，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之后啊，你发现你的心已经非常定的时候，你可以开始进入那个观照的这个状态。那么大。如果刚初学的啊，新同学，现在大概还没有足够的这个资粮去观，所以要有点耐心啊。你可以先从打坐开始，9次呼吸法打坐开始。好了，那次啊，我上次啊，我们就说这个观自在菩萨，他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以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在这里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因为我们的心经，它的全名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带着我们到对岸离苦得乐，回老家究竟涅槃，完全自在的那一个般若智慧。这个般若啊是个梵文，没有办法翻成中文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其实在我们人世间呢、啊，在我们人世间的语言文字不存在啊，它不是一般的智慧，所以呢就没办法。真的把它翻过来，就尊重它，就以尊重的意思，就直接取它的音，般若梵文直接搬过来。所以你要知道啊，般若是什么？般若波罗蜜，波罗蜜是什么？回家。般若是什么？智慧。所以带我们回家的智慧，过河到彼岸，究竟涅槃大觉的智慧。 但是般若波罗蜜啊，我们上次有讲过，你在看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就是心经啊，整个心经不就是在讲般若波罗蜜吗？那你在看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你要记得，其实它讲的是六度，它不是光讲般若波罗蜜，因为般若波罗蜜是六度之首，所有行菩萨道的修行人，菩萨们终其一生累世累劫，他就是在行六度。那六度是哪六样事情？这个要清楚啊。持戒，对不起，第一个是布施，然后呢，持戒、忍辱、精进，最后呢，你要经过禅定，然后证得般若智慧，是这六样东西。般若啊，是六度之首，也是六度之母，母亲的母。为什么？它是所有前面那五度的基本基础。前面的五度啊是行门，什么叫行门？那个行啊是行走的行，就是 practice 的意思，就是你在前面行的五度，不管你是布施也好啊，你愿意持戒也好啊，你是愿意这个忍辱啊。不过这个忍辱我要再解释一下，你不要把它想成就是要受了屈辱啊，那么你要能够忍耐下来，不是这样子解释的。忍辱是什么意思？忍辱是说，不管你在任何环境当中，好的环境、顺的环境，或者是逆境之中，你要能够安住你的心，安住在当下。那么富贵荣华的时候，你不会心生骄傲；那么你在贫贱的时候、贫困的时候，你也不会失去、丧失其志。这个东西叫做忍辱，在贫贱里面修行容易啊。在富贵里面修行难啊，这个其实所以我们说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啊，富贵不能淫啊，会比贫贱不能移啊，可能还难啊。所以安忍，其实忍辱的意思其实是安忍，这个忍字并不是说哇，我心上一把刀，我很忍耐啊，不是这样解的。这个忍字啊，是说我完全在安住在当下了，与这个境界啊融合成一体了。我非常的安定，我没有任何的妄念，安住在当下，这个是安忍啊，忍辱。然后呢，要精进啊。如果我们很努力的学习啊，各式各样啊的学习方法啊，不管用各种方法，你是文字也好，观照也好，这个都是精进。那么最后。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没有六祖慧能，没有人能够顿悟啊，所以一般我们修行人，尤其是禅宗这一派，最后肯定是禅定而能够入，而能够证实相，或者而能够观见般若智慧，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知道般若波罗蜜。哦，它是行深啊，不是行浅。行浅，你只是说烦恼啊，丢掉了一些。它是行深啊，烦恼全丢掉了，证得了，大觉大悟了，观世音菩萨。那么，做一个小小的复习啊，就同学，记不记得我们说原始的状态？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是什么？在那如来藏当中，right？这个原始的状态是一，不是二。我们说。万法归一，它是一个绝对的状态，它不是一个相对的状态。那个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空性，在那绝对的一，而不是相对的二。后来因为一念不绝，是不是由一变成了二？再来呢，由二变成了多。再来呢，对于这个多啊，我们有这个分别心，对吧？对于这个多，你开始执着。你开始非要不可，你非不要不可，你开始造业，你就到了六道轮回里面去了，那个就是执着。所以，我们从一变成二，二是什么？是我自己跟对方能跟所，我是能，对方是所，我是这个主体，对方是客体。能跟所的概念是二。再来呢，从二变成多，你开始分别了，再从分别变成执着。所以你现在修行啊。是倒过来走，先把执着放下，有分别心没关系，先把执着放下。分别心不会伤害人啊，这怎么说呢？我喜欢喝咖啡，或者我喜欢喝茶，还是我喜欢喝水，这个叫分别心。 但是我没有在伤害任何人。但是当你非要喝茶、非要喝水，或者非不喝可以喝咖啡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起妄想，你还会开始做很多的事情。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伤害众生，开始造业了。所以啊，第一步先放下执着，再来呢，才是把分别给放下，最后才断能所啊。所以你要知道，然后最后能所断掉，就回到了那万法归一，那最终的那个一啊，那个绝对的那个空性的状态。这我们要讲的啊。所以啊，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你说，哎，般若波罗蜜是行深啊，它是能所都断了。回到最终啊，我们最或者最开始、开头或者无始以来的那个状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而且这一句话已经告诉你如何回到那个状态，般若波罗蜜多就是那个法门，你要行六度，你最后行六度，你能够断掉执着之后，断掉分别，再来断掉那个能所，回到那个一的状态，那个绝对的状态，那个空性，我们所讲的真空。不是偏空，是真空啊！慢慢我们都会在讨论什么是偏空，什么是真空啊！慢慢慢慢的课程以后会讲，那么这边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叫什么呢？照见五蕴皆空，度诸苦厄。哎，这句话就是在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什么叫做行深般若波罗蜜？其实《心经》啊。到时候啊，我们最后会把那个玄奘的那个翻译拿过来，你就会发现，其实真正的那个重点，如果你说《心经》我都不记得，如果只能记得一句话的话，那你要记得哪一句？你可能猜也猜得到，你就记得经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多？你把它往下一拆，哦，原来是照见五蕴皆空。度诸苦厄，或者度一切苦厄，照见五蕴皆空啊，就是证得空性啊，而且是证得那个真空啊。等会儿我们接下来就讲五蕴，五蕴啊比较简单，但是好重要哦。那么五蕴啊，就是地水火风，真的把五蕴再拆开以后啊，就是地水火风空根是。我们慢慢会讲，那根啊，就是我们的眼根、耳根、鼻根啊。所有的根啊，是、哦、是什么？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八识啊。待会儿讲五蕴会细讲啊。你把五蕴拆开，就是地水火风空根识。所以那个般若智慧，那甚深的般若智慧，它是已经关照到、照见到、证得到，原来五蕴或地水火风空根识，所有这世界诸法所。那个组成的元素根本就是空空的，什么叫空的？就是它没有自性，缘起性空啊！你证得了缘起性空这件事情，你才能够度诸苦厄，你才有办法离苦得乐，而且帮助所有的人离苦得乐。所以你看，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在修那个叫做觉？那？度诸苦厄是什么？有情，这不就是菩萨道吗？照见五蕴皆空是菩提，度诸苦厄是什么？萨埵。哦，原来这就是菩提萨埵，菩萨每天都在干这事儿，照见五蕴皆空，而且要度诸苦厄。他因为照见了五蕴皆空，所以自己大觉了，解脱了，自在了。但是不够，为什么？众生还没解脱。因为他发的是菩提心啊，他发的是大慈悲心，所以他必须帮所有的人一起解脱。像地藏菩萨，他早都可以证得佛果了，他为什么还是菩萨位？为什么在地狱里面？因为他发誓，地狱不侵他，誓不成佛。这个就是菩萨的大愿。所以菩提萨埵就是照见了所有一切的这个照见的空性。绝了，啊，上绝，然后下面呢是度诸苦厄，所有众生他都要度化，是这么样一个状况，所以是把这个观世音菩萨把它介绍出来的。可是这一句话，其实你如果这边能念懂，其实心经的精华你已经抓住了，就是告诉你要修福也要修慧，慧是什么？智慧，空性的智慧， 让你看清楚宇宙人生的真相。福是什么？修我们的福德，你要行善积德啊。这个行善积德，你看度诸苦厄，不是帮助所有的人都脱离那个生老病死吗？脱离这个离苦得乐，所以这个东西你是在积福德，是在帮人，所以又修福啊，还要修慧，要福慧双修，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圆满的修行，又修福又修慧。如果你只修福德啊，你每天做好事，然后你心里希望有好报，你会不会有好报？会有的。啊，你当国王也好，当皇后也好，当有钱人也好，当什么最聪明的人、最美的人都可以，当天人也没问题。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那个这个的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乐，终究带你到苦那条道上去。人生的本质啊，或六道轮回的本质就是苦啊，就是苦。所以啊，你修福没有办法，你福报一定会享用完毕。最后呢，又是一样，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思不得，永远不满足。最后呢，五蕴炽盛，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啊。所以只修福不修慧不是这个办法。那你说好了，那我只修慧不修福，我躲到深山里面，我谁也不管，啥事儿也不管，我就在那苦修，那也不行啊！你没有办法真正到对岸，你可能可以离开我们现在的这个此岸，但是你没有办法到达究竟涅槃的对岸，你是小乘人，你只能到那个河流上面中间一个小岛待着，你最后还是会回来要面对，因为这个修小乘啊，你可能到一个这个，它不是真正的涅槃，它只是说把他的烦恼啊盖住了，就好像麻蜂窝还是在，你只是拿一块布一个板子把麻蜂窝啊，先那个洞先给它遮住啊，时间久了之后啊，那个麻蜂还是会要冲出来的，那这个就是小乘啊，我要用一个小小的比喻啊来帮助大家。去了解什么是凡夫，什么是小乘，什么是菩萨道。这个比喻啊，老同学听过，我们再讲一次啊。这个比喻啊，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所有的凡人呢、啊，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的凡夫俗子啊，我们这一群人呢、啊，就像在一个失火的 KTV 里面啊。这个 KTV 失火了，那当然不是整个 KTV 同时烧起来嘛，一定是从某几个房间开始烧啊。所以这里面呢、啊，有很多人还在开心的唱歌，还不知道已经着火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发现这个 KTV 着火了，想要拼命的往外逃啊。在逃的过程之中啊，他可能也会跟旁边人讲说着火啦，着火啦。那有些人相信啊，跟着逃；有些人不相信，继续在那唱歌。这个啊，那么后来啊，这群人很努力，很努力，终于逃出了那个失火的 KTV，因为呛得都已经没办法呼吸了。他终于冲出去啊。外面啊是一块广大的草原啊，新鲜的空气，哇！他冲出那个 KTV 之后啊，吸到了那第一口的新鲜空气，你去感觉这个乐，这个就是正得空性的大乐，你去感觉一下啊。那个坊间有各种的说法，我们也不多讲了，有一些呢是不是很正确的说法啊？那么你去想。你已经无法呼吸啊，快要沉沦，快要沦陷，快要死掉了。你冲出去所吸到的那第一口空气，你的那个喜悦，你重生的那个感觉，你得救解脱的那个感觉，就是你证得空性的那个大乐。好啦，那所有啊，这个应该怎么讲啊？证得啊，这个空性的人啊，都冲出了这个火场啊，到了这个外面的这个大草原，好，那你去想，有很多人在大草原上面嘛，对吧？休息了一会儿，那么这 KTV 还在继续烧啊，这个火越烧越烈啊，里面还有人在唱歌啊，那还有人呢也在逃，那么在草原上面的人呢、啊、就分成两类啊，一类是说什么呢？哎呀，我要留在这草原，这个太 KTV 太可怕了，我绝对不会再回去。我现在在草原上面非常开心，我要永永远远的待在这个草原上面，我再也不要回去了。好，那另外一种人呢，是说不行，这草原很棒，但是 这 KTV 里面还有好多人，我得把他给救出来，所以我要再冲回去。所以大家猜可能猜得到，在 KTV 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这群人，凡夫俗子，好，还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有一些人已经有点觉悟了，想要出来。我觉得我好，我还有某一些同学啊，应该就是属于那个已经知道着火了啊，再不逃啊，要被呛死了，想要找一条出路出去。但还有一些人还在里面唱歌，不管他相不相信失火了，总之他没想逃。那这群就是凡夫俗子，在这整个失火的 KTV，你就把它想成六道轮回啊，不见得是人世间，整个六道轮回，甚至包括天人都在这个那个 KTV 火烧 KTV 现场。那逃出去那个草原不愿意再回来的是谁？可能猜不猜得到？小乘人，小乘是什么？他非常的厌恶六道轮回，他已经完全的发现啊，这所有这个六道轮回一切，他应该这样讲吧，他已经发现无常这件事情了，诸法无常，天天的变化，他发现到整个六道轮回的本质就是苦，他根本不想待在里面，一刻都不想待在里面，他非常努力啊，真的就冲出了六道轮回，在那草原上，但是重点出来了。当他安住在那草原上的时候，他本来正得空性，但是呢，他执着在那草原上面，他执着有那么一个空性可以正得，他一执着，完蛋了。只要你一执着，你就又离空性遥远了。所以啊，小乘人所证悟的这个空啊，叫做偏空。为什么是偏空？因为他着到这个空的相里面去了。只要执着，就不是真空，就不是真正我们讲的大觉大悟，他就还有执着。他可能比凡夫俗子啊，凡夫俗子执着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要强，但是呢，他执着到空里面去也不行。好了，那大家应该猜又猜得到啦，那一群想要冲回或已经冲回 KTV 去救苦救难的是谁？是菩萨。菩萨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他呀自己已经照见五蕴皆空了，但是呢，他要度诸苦厄，他要回到六道轮回里面，回到这个 KTV 的火场现场，要把所有的人救出来。这个就是菩萨。你看啊，这个凡夫不用讲了，就是卡在，我们就陷在这六道轮回里面。而阿罗汉呢，他出了六道轮回，他到了这大草原，他证得了空性，他执着在、安住在他认为实有的这个空性。对于阿罗汉来讲啊，这个六道轮回是真实的，空性也是真实的。他选择了空性，他断掉了六道轮回，所以对于他没有证得真正的空性。因为真正的空性是没有任何的二元，那对于阿罗汉来讲，他离真正的空性差很远。因为对他来讲，六道轮回是这么的真实，空性也是这么的真实，所以他执着在那里面了。这个叫做偏空，偏就是偏到一边去，他偏到了那个他觉得是实在不愿意出来的那个空，所以这个空根本不是我们修大乘或者这个大菩萨们啊，或者是真正佛啊，他们所看到的那个空性，并不是的。但是他呢，也很了不起了，他已经脱离火场了。那这个菩萨啊，对于菩萨来讲，他知道六道轮回也好，空性也好，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所以他两边他都不执着，因为他的智慧。要听清楚哦，因为他有智慧，所以他不需要留在那个 KTV 火场里面，他逃出来了。因为他有智慧，所以他不住轮回，不住生死。但是呢，他是不是不住生死，跑到空性那边去啦，跑到大草原那边去啦？他证得涅槃，他涅槃了，对吧？我们讲这个涅槃是小涅槃了，我们先讲他涅槃了。但是因为他有慈悲心。他又要回到这个火场救人，所以他不住涅槃。这个是菩萨跟阿罗汉的差别，这个就是大乘人跟小乘人的差别，这个就是说福慧双修跟 指那个叫做自利利他嘛，这个行菩萨道跟阿罗汉，或者我们说小乘人，只管自己六道轮回出离而已。你要去搞清楚这个差别，这个概念很重要哦。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凡夫，什么是阿罗汉，或我们讲的小乘人，或者什么是大乘人，行菩萨道是什么？所以他要冲回来。真正的空性是什么？佛的境界比那菩萨还要再高一等，是什么呢？菩萨只是空也不住，有也不住，空有两边它都不住，但空是空，有是有。佛厉害了，佛是什么概念？当你已经到了能所，甚至把能所都断的时候，能所断掉了。我告诉大家，对佛来说，KTV 失火的 KTV 跟那个大草原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空跟有。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这一层啊比较难，那这一层需要慢慢的参。前面如果你能搞清楚什么是有，什么是空啊，有的话要你不要执着在有这边哦。那你到了空以后呢，也要告诉你其实空啊也不能着，那就行菩萨道啦。空也不能着，有啊也不能着，再往上走是连空有不能着的那个执着。也要断掉，这个就是我们说，其实到最后，你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把最后连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执着有的那个执着或者那个念头，什么情况可以断掉？就是你已经证悟，你能所断掉的时候，你证悟空跟有根本是同一回事情。这个时候你大觉了，那个就是真正的我们讲的空性，那是超越有跟空啊。超越存在跟不存在，所有二元相对的那个概念，全部都放下的时候，你就大觉了。我们人类啊，所以这个空性啊，我们只是在用不同的这个模型或者是方法在理解空性。为什么？因为它超越人类的语言文字，人类就是生活在一个二元的语言文字或者是一个二元的空间时间里面，没办法。你必须打破这个观念，你才有办法见到空性啊！不能不要讲见到，见到我你会以为眼睛，就说你才有办法证得，你才有办法那个证悟到空性啊！那这一段就会稍微难一点，前面我觉得你稍微用一点功都可以了解啊。这一段空性，最后讲的那个地方会稍微有点难。什么叫做空跟有是同一回事情？那我们呢，在。回头啊，复习一下这个缘起性空，那我们就要讲五蕴了啊。那个再5分钟支持一下，我们就会讲比较轻松的缘起性空啊。我们上次讲就是一个比较简单啊的方式啊，切入空性。因为我们这些凡夫啊，你看啊，这个东西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啊。凡夫在这娑婆世界里面，我们有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佛陀一直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在2500将近3000年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因禅定啊而悟到了这个真相。他说：“因为我们人世间呢啊，一直认为one step 我讲再先退一步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啊，你想要把这个空性啊，或者甚至心经学好，有一个概念啊，你得了解什么呢？就是体性。”跟相用之间的关系，体性啊，上次有讲过嘛，体性是同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它的对面是什么？相跟用，相是什么？长的样子，用呢是它的功能性。好了，那我们如果已经知道有体性跟相用啊，很重要的啊，就是说你学心经，或者说你研究这个佛学，你不管是把它当成一个宗教。或只是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因为我有学生是心经学生，是基督教徒啊，还有天主教徒。那我们只是在探讨这些学问。那如果你想把这门学问学好，你得了解什么是体性，什么是相用，他们两者中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讲啊，这个缘起性空啊，就是在帮你强化这个概念。我们凡夫啊，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相。对不对？我们就是看到嘛，眼见为实，不是吗？眼见为凭啊，要耳朵听到的才是真的。 我要摸得到的才是真的。这是我们凡夫，我们凡夫啊，就是着了那个相，然后每一个相当然会有一个用途嘛，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不管是。甚至垃圾也好，来垃圾也好，都是可以回收的，都可以回收的。所以啊，我们凡夫啊，就是专注在这个名、还有相、还有用上面，假名、假相、假用，你一定要记得。其实，在我们的娑婆世界，在这失火的 KTV 当中，我跟你讲，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妄的，都是因缘生灭的。它是因缘啊，一定要缘分具足。我们上次有讲过啦，对不对？每一个同学，你能够出生或活到现在，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必须是你父母能够见面、结婚、生了你，而且中间必须发生某某某某某某事情，才有今天的你。这所有任何的因缘，只要有一样不具足，这所有事情都不会发生。那你的父母再往前走呢？你的阿公阿嬷、你的祖父母，right？所以再往前走，这太多的事情。今天要我们有我们这样一个众生的存在，那要多少的因缘具足之下才有办法发生啊？也有可能明天那因缘就不具足，嘣，没有了。那个宗萨钦哲仁波切每次在讲课的时候，他好喜欢讲说：“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上完了课，你走出这个大礼堂，你真的不知道外面等会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人可能就嘣一下被车撞了。”他也是，我听看他的那个视频好几次，他都讲这个。这个就是无常。为什么是无常？就是因缘生灭。因缘生灭的意思，就是因缘具足的事情发生了。因缘在变化的时候。这个事情，它的相状，或者它的用途，或者甚至它的名字也一直在变化。最后因缘没有办法在具足的时候，散的时候，这样东西也就消失了。你要知道，我们人世间所以为真实的东西，你听得见、看得到、摸得着、闻得到的所有你感知上这么真实的东西，佛告诉我们，对不起，全部都是虚妄的。它都是因缘显的相，它在显相的同时就一直在变化，它在变化的同时就一直朝向一个灭亡结束的状态。所以生命是如此，我们的珠宝，我们的一切的财富，你的感情，你旁边的亲人，你的名誉，everything，甚至我们的恨啊，我们的爱，所有的一切，其实全部都是在因缘生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只要是众生，就是生老病死，管你是什么有钱人或者是什么大不了的人，最后就是走这个 SOP，生老病死。而无情的呢，就是成住坏空，成是什么？发生嘛，然后呢会安定一阵子，之后呢它开始变异变坏，最后呢 fall apart，就是这么简单，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哦，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眼睛，我们凡夫认为佛就是想告诉我们，我们凡夫认为的所有真实的东西，其实是虚妄的，是因缘显相，因缘生灭，是缘起的，啊，叫缘起，因为因缘而起，那当然你会起，你会生，是不是就会灭？所以叫做缘起。或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有人名字叫缘生的，或者因缘生灭的这些东西，因缘显相。都是同一件事情，一直在变化，最后终究消失。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实在的，这些东西是虚妄的。哦，这个是我们众生自以为实在的东西，他告诉你是虚妄的。但是你去想啊，是从相用方面来说，是因缘生灭，是虚妄的，假名、假相、假用。就从世俗来看哦，他先告诉我们，哎，凡夫们。我告诉你，你所以为真实的东西是假的，所以我要你破什么？破这个有，有是什么意思？就所有的东西你自以为是真实，你要破它，你要放下它，你要放下对这所有东西的执着。之后呢，他告诉你，因为啊，这些东西是因缘啊，缘起的，因缘生灭的，是不是一直在变动，一直在变动，一直在变动？包括我们自己的本人呢？我们的脑子里面的想法，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你的身体不用讲了， 还有你的心，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心，你知道吗？更最惨的是，我们自以为啊，掌握的自我，你的身体跟你的脑子，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你 control nothing。你有办法现在说我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拉就拉吗？我想我们这个同学大概大部分是40几到60岁中间呢、啊，我相信已经大部分人开始已经没有办法睡啊，没办法吃，没办法拉，没办法走了，自己都知道已经不是能够完全在自己的控制当中了。那脑子更不用讲了，你能够想开心的时候就开心，想不开心的时候就不开心吗？根本不可能，这更是更难以控制。你希望不打妄想就可以不打妄想吗？对不起，做不到。你连做梦的时候你都在打妄想，不然你怎么会做梦呢？其实应该讲，你连睡觉的时候你都在打妄想，你的第六意识心都还没有停歇，有的时候都还在作用，否则你不会做梦。所以我们的身心根本是不可控的，也是虚妄的。那既然它是不停的在变化，它是因缘生灭，表示它没有固定不变的一个本质。对吧？它如果是固定不变的话，那 Tiffany 就是今天 Tiffany，它几亿万年前就长这样，它50劫以后它还长这样，那不对嘛？我会一直的变老，然后一直的变化，到最后我会死掉，最后就没有了。所以不是的，我的本质不停的在变化，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所以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我们说，哎，它没有自信了，哦，没有自信。所以呢，梵文是不是说自性没有，自性空，所以就叫做性空。所以缘起其实就是因为性空，而性空呢，它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就是缘起。哎，如果这一小段你听懂了，再讲一次哦。缘起为什么会缘起？就是因为它性空，没有自性，自性空。性空，它才能缘起。而性空呢，就是因为性空。哎，我刚刚怎么讲？你看，有的时候我讲一讲，我自己都岔了。缘起啊，是因为性空，而性空的关系，它才能够产生缘起。你要知道，这两个东西是相依相存的。缘起的本质，因为缘起啊，你看到的是一个虚妄相，根本不是真实的。它必须要有性空这一块，它有它的体性在，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而性空呢，这个体性啊，也必须依存这个缘起，它才有办法展现，你才有知道性空，真的性空的意思跟它的意义，还有它的存在嘛。如果只有性空，没有那个相，不停随缘变现的相状，你根本不知道性空是什么，所以它会显相。它会让你知道，哦，原来性空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说，上次说啊，我们用了一个不是很正确的比喻来形容，就是你的灵魂跟肉体。你有灵魂，啊，没有肉体，没有人知道你灵魂的存在。那你只有肉体，没有灵魂，那也不是啊，你就植物人了。所以这两个东西是相依相存的。你要有灵，你的灵魂必须接。依据依靠你的肉体才能够显现出来，而你的肉体。必须有灵魂才能够圆满，对不对？那你看，同样的，你的相用、你的缘起，是不是必须要有体性，对吧？相用必须要有体性才能够完整。那体性呢，要必须要有，因为有相用、有缘起、因缘生灭的相用，它才能够真正显出它的样子。哦，这两个东西是相依相存的，缘起其实就性空啦，性空就缘起，只是一体两面，看你是从哪个角度切入。那你如果真的知道缘起性空，哎呀，其实你空性也就算懂得一些了，你这堂课没有白上了。哦，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我们这一段呢，这一句因为很重要，哦，我们就介绍他出场。那大家也知道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哦，什么是那个。菩萨啊，菩萨摩诃萨啊，为什么是自在观自在？有的时候观世音，那大家也知道，原来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啊，你 further explain 就会，你再进一步讲，其实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度诸苦厄。啊，我们现在停2分钟，让大家消化一下。 顺便把五蕴那张纸拿出来，我们就先一鼓作气啊，把课讲完之后呢，哦，那个要留在线上的，我们要讨论的、问问题的，就那个我反正都没有事情啊，所以要多久都可以。那需要下线同学也就随时下线，给你们2分钟消化一下，然后我们先把五蕴的纸拿出来。有没有同学现在要马上有问题或一定要先讲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等到最后。OK，好，再来哦。好，五蕴的纸啊，那张拿出来。我们有说啊，不要用电话，不要用电话看，要把纸印出来啊。五蕴啊，好重要哦，因为啊，就是组成我们这个人呐、啊，我们自以为这个我啊。存在的我啊，就是从五蕴啊结合而成的。那么，不管你再怎么不用功啊，你这个色受想行识啊，五蕴这里面的一些名词，你要非要能够背下来不可啊，否则你实在是很难能够学得会。那么，我们现在也不过才50岁左右啊，应该几个字都还能背得下来了啊。色受想行识就是组成我们身心的五个元素，色。还有一个蕴啊，是什么意思？聚集的意思，集合的意思，聚集的意思，或者遮蔽的意思。英文你看很多翻译说 aggregation，反正就是这五个元素聚集，而且呢，障蔽了你的这个如来藏啊。这个所以这个五蕴啊，就是我们的身心。那么五蕴啊，又分成啊，你看有色，色啊，我们上次有讲啊。色，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有挚爱性的物质吧，但你不要把它想成说有挚爱性就一定要你要摸得到哦。说这边有一块一个桌子，那边有一个盒子，或者这边有一根头发哦，你要把它想的稍微那个定义要比较广一点哦。这个色啊，是四大跟五根结合起来的，这个哦，我都会建议你都最好能够把它背起来，四大很容易。地、水、火、风，这个上次都解释。地是我们的皮肤、手指甲，我们的肉、我们的骨头等等，头发等等。水呢，是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液体、血液、任何的精液这些东西都算。那火呢，是我们的温度啊。那个风呢，是我们的那个气脉，我们里面的气啊。中医里面所讲的那个气啊，气血这个气足不足啊，这里面的那个气。地、水、火、风，那么还有呢？我们的五根，这个是我们的肉体啊。就是说，你可能没有意识，这个肉体是不够变成一个真正活蹦乱跳的人的哦。因为你的五根是什么？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也得要把它记下来才行啊。色、受、想、行、识啊，色是什么？色是什么？地、水、火、风加上。眼、耳、鼻、舌、身，这个是色法，是物质方面的啊。那么你去想想看，你光有色，你的色身够不够啊？一定不够嘛。你没有脑，不就变成一个植物人了吗？甚至连植物人可能都不如哦。那所以啊，后面的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跟我们的精神比较有关系了。那我们今天啊，就希望能够花点时间啊，把受想行识啊，这几个元素到底是怎么样？它互相能够连接，怎么作用的？稍微讲一下哦。那我们下一堂课就可以复习五蕴，让大家非常清楚。然后呢，往下面走。好，这个受是什么？受啊，你就去把它想成领受，就是你接受外来的讯息。你看看那个红色的那个方框，是不是有写眼睛吗？就对着色吗？耳朵呢，对声音；鼻子呢，一定是香气吗？舌头呢，各种味道；身体呢，要接触，所以外面任何可以被你接触到的东西都是触。眼、耳、鼻、舌、身，对，色、声、香、味、触，这一些是最基本的，你就一定要背得起来啊。所以，什么叫做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尝试的试啊？什么叫做识？这个识啊，很重要哦。是啊，就是你的根，就是你的根啊，会跟外境作用而产生的分别。 你就这么去理解这个是，是啊，你看你光有根有没有用？你光有根没有用啊，你光有你的眼睛，你要看到了外面的这个颜色或各种不同的东西，你得要去 process 啊，你要去能够分别啊，然后你要去做一个判断。所以啊，这个是什么呢？你光有根没有用，什么叫做看见？看见是说你接受了这个讯息，你接受到了你眼睛接触到的这个物体，这个物体投到你的眼睛里面，然后你的大脑后来会去 process 你的整个过程，你可能才知道你看到了某一个东西，而且你 process 变成一个有意义的东西，something meaningful。你如果只是看到一个东西，你大脑是没有办法 process，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这个眼睛啊，跟这个脑啊，我们等会会讲。眼睛第一步，你会有这个色、颜色各种不同的像接触到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啊会接触到一个物、一个色，就是反正你眼睛看到了一样东西。你的耳朵也是，你会听到音乐，你会听到声响，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好听的也好，不好听的也好。第一步，你的耳朵先把这声音收进来，啊，眼、耳、鼻、舌、身都一样。你的手可能可以去触碰，你会说：“哎呀，这块布好软哦。”或者说那块布啊好粗哦，弄得我的皮肤不舒服，但是你触摸到它们了，这是第一个 step，这是第一步。下一步是什么？你可以说你的眼视，眼视是什么？眼视是说我现在啊，我想想看，我先这一步先不讲这个东西啊。受是什么？叫做前五识，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接受到。接触到了外境，色、声、香、味、触，然后你接受到了那个讯息，收进来了，这个叫做受。然后呢，你这个受啊，这个 signal 是不是会 pass 到你的脑子里面去作用？你的脑子会作用啊，这个叫做想，这个叫做想。所以你要去记得啊，受跟想中间的差别。你的根接受了外境，吸收到了讯号，领受到了这不同的 signal，这个叫做受。你再把这 signal pass 到你的大脑里面去做 process 的时候，这个叫做想。哦，这两个差别你必须要了解。你再去看啊，如果今天呢，我的眼睛啊看到了一个苹果，你看它这整个过程是怎么做的，是怎么动的？我的眼睛其实看到了一个红色的东西，而且可能就是一个圆圆的东西。事实上啊，你的眼睛啊。根本就不知道它是红色的，也不知道它是圆形的，你就 simply 就接触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物件，传到了你的大脑。前面那个物件啊，你所收到的东西其实就是你的眼视，它有做一些分别之后呢，它传到你的大脑。你的大脑根据它学习或者它之前所它的这个它的 experience 或它的 database 知道说这是一个红色的。然后呢，这是一个圆形。那么我以前被教过，这个东西叫做苹果，这个东西叫做想。而且这个苹果啊，你在想的时候啊，你还会多做一个动作。在想的时候，你会说，嗯，我喜欢吃苹果，或者说，嗯，我不喜欢吃苹果。哦，你会有一个喜欢跟不喜欢的分别哦。所以你要知道受跟想，想是什么？第六意识，就是我们以为存在的那个脑子。那个脑子会做 process，先决定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再决定它的价值以及我喜不喜欢。大概这个想的分别就到此结束了。那下一步是什么？在想后面还有两样事情挂钩的，一个是行，一个是识。受大概很简单啊，前面五识大概很简单。第六意识，第六识是什么？就是意识，就是我们讲的，你的意识还清醒吗？第六意识就是这个第六识，第六意识。等到第七跟第八呢，就是我们平常所不知道的了。这个行是什么？那个行啊，就是一个自我的意识。这个行啊，就是说你根深蒂固啊，每一个小朋友出生啊，一出生他就有一个那个我的意识的存在。他会肚子饿，他就要吃。所有小朋友啊，拿到东西是往自己的怀里塞，他绝对不会推出去给别人。他愤怒的时候，他哭；他想要的时候，他会表达他意见。就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就是一张白纸的一个小朋友。那这个东西啊，其实 我们说啊，那个自我意识里面的那个我，叫做莫那士，就是行。这个行啊，有如一个 backseat driver。怎么说呢？你去想一想啊，刚刚那个想是不是看到了一个苹果？看到了一个苹果啊，他会说：“哎，这苹果我喜欢吃，我不喜欢吃。”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前半堂课讲的？我会分别嘛？我喜欢喝茶，我喜欢喝咖啡，我喜欢喝水，这没问题啊。我只是我喜欢而已嘛，我没说我非喝不可嘛，对吧？好了，这个行是什么意思？这个行啊，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是你累世累劫的那个根气。怎么说呢？我今天看到这个苹果，或者我今天看到这个，我们讲一个更容易让我们能够产生这个感觉的。好了啊，我们说我们看到了一箱金银珠宝或者一锭黄金，哎呀，那个我好喜欢哦。你知道视财如命的我好喜欢哦。诶，那隔壁的那个同学，他可能看到那珠宝黄金，他不喜欢呢。是有人不见得喜欢钱，他可能喜欢别的东西。你给他珠宝，他不喜欢；可能美酒一瓶酒，他可能觉得很棒，或者别的东西他觉得很棒，或者是其他的未必是物质的东西，他可能觉得很棒。所以今天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面前。你的第六意识做了 process 之后，你知道它是什么，而且你会做个决定，我喜欢或不喜欢，喜欢或不喜欢呢、啊？这跟你累世累劫的这个习气是非常有关系的。它还跟什么东西有关呢？还会跟你第八识的阿赖耶识有关。这个我们等会还会讲给你听。所以这个行啊，在这里。好了，我看到一堆金银珠宝，你随便讲了。我看到了金银珠宝，可能随便讲啊。基尼也看到金银珠宝，好，可能 Vivian 也看到这堆金银珠宝，这就有趣了。我们三个人同时看到，我们坐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同时看到这堆金银珠宝。我是 Tiffany，我说啊，我好想这堆，我好爱这堆金银珠宝哦，我喜欢这个金银珠宝，我没钱，但是呢，我要无所不用其极，我要想办法把它弄到手，啊，我怎样我都要把它弄到手。我用骗的也好，抢的也好，怎么样也好，总之我要把它弄回家。哦，这是一种行为哦。哦，那可能基尼在旁边也看到了这个金银珠宝。基尼可能说：“我好喜欢这个金银珠宝哦，可是呢，我想要很努力的工作，我想赚很多钱，我想把它带回家。”他就很努力的去工作，把这金银珠宝带回家。那可能还有第三个同学 Vivian，他说：“我很喜欢这个金银珠宝，可是我觉得我家够了。”我想把它分享给其他穷人、更需要它的人。有些人没饭吃，有些人没办法看病，所以我想把它捐出去。这也是一种行为哦。还有一个人，可能另外一个男生说：“我看到这金银珠宝，我一点都不喜欢，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名车？”这就是我们四个人的共业，你知道吗？我们的共业让我们都看到了这堆金银珠宝。可是我们这四个人会有不同的行为模式，会有不同的想法。会有不同的后续，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跟行为模式？除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环境，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我，那个我那个行为，这个行啊，就是你累世累劫的习气，以及你第八是那个阿赖耶识里面那个记忆，会让我们行跟识啊。这边的行跟第七识跟第八识那个组合，会让你产生不同的行为、思考模式跟行为模式，这个就叫做行。其实行一般来讲，就是那个意，就是那个想啊，那个想的根，那个 backseat driver。你的想，你再去回想哦，你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就是这些黄金啊，什么什么东西，它 pass 到你的想，你的想做了一个 process。哦，我知道了，这个东西叫黄金，这个东西叫钻石。然后呢，你的行会立刻跳进来，跟他讲说：“这个我要，这个我喜欢，所以你该怎么做？”这个行是很可怕的，所以修行、修行、修的就是这个行，就是这个贪嗔痴。其实行就是造业的这个贪嗔痴。你喜欢行善，其实也是在你 part of 你那个行里面，结合你的第八意识的阿赖耶识。啊、哦，我们先稍微有个概念，我们下次还会再重新再讲一次。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你才能知道原来 我是这么的运作，我的想法是这么的运作。我看到任何事情、任何人，为什么你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你就觉得跟他好亲切，喜欢他，他做什么都是好的；或者看到一个人，你就想扁他，就想揍他，他也没干嘛，他讲的每一句话你都讨厌，有没有这种情况？肯定有哦。那个，我们都说了，那个选对象啊，喜欢那个先生、老婆、男女朋友。表面上是我们自己选的，事实上啊，我们的行啊，跟我们的事啊，都帮我们决定了一切。那事是什么？事叫做阿赖耶识，就是你的记忆的种子啊。这个地方就像一个黑盒子，一个 database，叫做一个记忆体吧，或者一个那个 database 叫什么中文叫什么，反正它就是整个记忆体吧。你所有的事情，所有的 data，你累世累劫。曾经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讲过的话，你脑子曾经想过的事情哦，不用做出来，你脑子想过的起心动念，所有的一切，全部都记录在这黑盒子里面，可怕吧？这黑盒子里面就充满了各种的种子，什么种子？就是我们以前曾经种下的因，你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你做过的事情，你讲过的话，你想过的事情，全部。每一个种子真真实实的记录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然后呢，它有两个门啊，我们都说它有一个门呐、啊、是只进不出，那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啊，就从那个只进不出的门进到被吸进了这个阿赖耶识，然后它还有一个门呢，只出不进，哎，我们那个种子啊，就在这个阿赖耶识这个黑盒子里面酝酿啊，酝酿成熟的时候啊，就从那个只出不进的那个门呐、啊。就跑出来了，那个美术姐，你要 mute，因为我们可以听到你那边的声音，所以你看这阿赖耶识多可怕！你做的每一件事情，讲的每一句话，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他都把你吸进来了，真实的记录，然后就在里面 cook，等到成熟的时候，哇，就全部种子就放出来了。其实他每一世、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放种子。你别以为你这一辈子投胎在谁家，你长什么样子，你碰到了谁，发生了什么事情，全部都是偶然。那真的不是偶然啊，全部都是那个种子，一直一直跑出来，一直一直跑出来。所以这就是第八识的阿赖耶识。所以我们到时候讲十二因缘的时候，你会更加清楚为什么我出生可能就会遇到了这件事情。那么遇到了这件事情，有人遇得到，有人遇不到。但遇到了同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大家又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反应是什么？又造了不同的因，又会立得到不同的果，又会有不同的结果。这个东西就是因果非常有趣的地方。那你去想想看啊，我们活着的时候，色受想行识啊，一起运作，这五个一起运作。你的色身嘛，对吧？你要出去能够动，你要能够行走江湖啊。那你要有你的这个五根嘛，你要五根要能够接受外面的讯息啊，光有个身体没用啊，要有五根啊。五根接受讯息之后，你要有脑子能够 process 你每天发生的事情，接触到的所有的东西啊，要给你的脑子，你的脑子要 process 之后呢，这个时候那个行啊，那个我啊，就会跳出来跟你讲说，哎。你看这个人呢、啊，那个说了你的坏话，你不可以就此那个放，你不可以就算喽，你要报仇哦。你看那个人对你好，所以你要怎么样哦？这个行就出来了，行就是那个累世累劫你的习气，那个行会跑出来。你第六世啊，只不过就是那个想，就是做一些 process 之后，那个行会不时的跳出来，不时的跳出来提醒你说，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是存在的，你别忘了，我在这里，所以你要听从我给你的命令，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你看，我们要保护这个我啊，你要保护我们的家呀，你不可以让外面人欺负我们呢、啊，就是那个行。之后呢，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那就是那个事。哦，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呢，又进到那个事里面去。所以啊，等到我们死的时候啊，我们平常醒的时候，假设我们不是植物人呢、啊，那么也许有些人并不是五根都在或六根都在来。植物人他的一根是已经没办法 work 了，他可能前面五根在，甚至前面五根也都没了，他也没在看，整个人就只剩下什么地水火风，你看可不可怜？他就只剩下地水火风，也有可能，其实他听得到或他感觉得到，他或许有几个根是存在的。 但是呢，他的脑子已经没有办法 process 了，所以也没有办法发出他的感觉，他的信号。好，所以我们说好，假设我们是一个正常人，五根具足或六根具足，我们是一个正常人，在活着的时候色受想，或者在醒着的时候色受想行识，全部都是 link 在一起，哦，一个 package 在一起 work。等到我们睡着的时候啊，那个色身肯定就休息了。哦，那个受啊不一定啊，哦，要看情况不一定。那个想呢？哎，其实没在休息啦，可能有的时候有在休息，有的时候没在休息。你做梦的时候，那个想有的时候就开始运作了啊，哦，否则不会做梦。那个行跟识啊，是永远不停息的。那个想是你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休息，有的时候不休息。那行跟识啊，是永远不休息的。等到哪天我们死掉的时候啊。色受想没了，对吧？色身一定会腐坏嘛。那个受也不用讲了，也是没有办法感觉任何东西。然后你的那个脑子最后也会停止 process。所以色受想，哦，会因为我们每一次的死亡，它会全部的就瓦解了。但是我们死亡之后，那个行跟识是一直存在耶，那个 7-Eleven 永远24小时不休息的，不打烊的。这两个人呢，又牵着手去投胎了，所以投胎啊，投胎是什么概念？投胎啊，就是说，哎，我们这一世结束了，那色受想没了，那个行跟识两个啊，就牵手去投胎了。那个行啊，里面有你累世累劫的习气；那个识呢，包括了这现在这个识里面又多了你这一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又记录在里面。这两个人去投胎了，那道理呢？你到底是出六道轮回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啊？其实这个事啊，已经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决定了。那么我们看过什么西藏生死书，或者曾经听过可能坊间说啊，我们死亡之后要去投胎，在中阴身我们去投胎啊，就会看到什么地方会有光亮啊，那个地方有光明啊，你非常喜欢的亮光啊，你就会到那个地方啊就投胎了。各位同学，你知道那个光明啊？不见得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啊，只是对于当时你的那个业力的那个，就是你的行跟识，它是一个美好的地方。你知道业力很重很重的众生啊，当他要去下地狱的时候，当他看到天界，或者是不要讲，或者人界啊，他看到甚至动物畜生道的时候，他所看到那个光是刺眼到他根本张不开眼睛。哇，他看到地狱那是非常柔和的光，充满了温暖。哇，这是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他就义无反顾地冲过去。冲过去之后才知道那是地狱。那同样的，你如果一个福报高啊，这个修行好的，你可能看到了这个天界。哇，你看到那个微微的光啊，或很亮的光，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正能量，你很喜欢，然后你就过去了。甚至你可能看到。天界以外，或者你出六道轮回，你马上就出去了。或者你看到哪一对夫妇啊，哪一对家人跟你有缘的父母，这楞严经以后全部都会讲，你有缘的父母加上你当时那个业力，你们两边有业力的牵引，你就过去投胎了。所以投胎呀、啊，表面上是我们看到那个有光的地方，你跑去投胎，事实上你的业力决定了一切。那所以为什么一直说你得修行，你要？改变你的生命轨迹啊，各位同学，是第八世这个阿赖耶识，你知道它怎么来的吗？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原来是一不是二的那个如来藏，一念不觉就变成阿赖耶识了。他一念忽然起了妄念，就变成阿赖耶识，从此我们的生命轨迹就从此展开。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生命轨迹。累世累劫的生命轨迹从此开始，所以你今天要修行，你要改变你未来的生命轨迹。你过去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再去说我要时间倒转，我不要让它发生，不可能嘛？已经发生了，当地有 right 就一定会已经发生，一进阿赖耶识的黑盒子了。但是你能做的是什么？你从今开始的每一件事情，你所做的每一个善事，你希望进到那个业力的种子啊，是一个善种，而不是一个恶种。因为啊，今天其实时间不够，我们下堂会告诉你，阿赖耶识那个种子散出来的时候啊，要成熟才出来，对不对？记不记得它有一个成熟的酝酿期？古时候都说啊， 或者我们听过境界法师啊，很多同学有听境界法师，他就说，大部分啊都是下辈子啊，那阿赖耶识的那个你种子啊，我们这辈子做的好事坏事，基本上都要下辈子才会出来。但是现在啊，因为佛法末世，人活得很久，很多时候已经是现世报了，就是现世报。你那个阿赖耶识的种子，已经等不到下辈子，这辈子就要发出来了。所以你所行的善事或恶事，你都不用担心。不会受到他的果报啊！行善也不要担心，行恶呢，你也不要沾沾自喜，就是这样告诉你。所以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在 control 那个缘分。记不记得我们讲，我们现在世间所有一切生灭，都是因缘生灭法嘛？那个因已经没办法结束了。今天我们上课，你说，哎呀，老师，我早知道早点上课，我早点开始改变，那没办法，你的因缘就是今天才听到这里。所以之前所做的好事也好，坏事也好，都已经进到那个黑盒子了。那你今天所希望做的好事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当然是为你的未来铺路，你能够进去的是善的种子，所以以后出来的都是善的种子。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以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很多的恶事啊，坏事有大有小，大家不用怀疑，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坏事，而且有的是很大条的，哦，有的是比较小的。那大条的什么时候会成熟？其实你不知道，小的那个恶事啊，其实还比较好 manage 啊，那个可能破个财啊，可能就消了灾，或者摔一跤、拔个牙或者什么，有的时候开个小刀。大的恶事怎么办？有的时候会要你的命，有的时候是破产，各种家人各种都有啊。你怎么去对峙这种恶业成熟？你就是只能靠行善。你让那个恶业虽然它的因已经种下去了，可是你要知道，一个树长大必须除了那个种子，当然你丢下去苹果不可能长出是芒果，对吧？你苹果就是苹果，恶就是恶，善就是善。但是你丢下去那个因，你要有缘呐、啊，你要有空气、水分、养分，那个大树才会长出来嘛。有可能是大树，有可能是小树。那你希望啊，那个善的种子啊，那个树能够开花结果，能够变成一个参天大树。那如果累世累劫，我们曾经做过恶业，已经没办法挽回的时候，我希望我断掉那个恶业成熟的因缘。我断掉他的缘，因已经有了，没办法，我要断掉他的缘。所以因缘是要有因以及缘，才有办法生出来的。你要知道，恶的种子是要在恶的环境里面熏陶它，熏陶它，哇，它就发芽了。它一旦冲出来，对不起，那时候为时已晚，它就是参天大树或者小树也好，它一旦冲出来，一旦出了你的阿赖耶识，我想就没了，没机会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希望那个恶的种子不要出来。那当然，你会说各种因果啊，如果真的该我受的，我还是会受，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你还是会在你能力范围之内，为什么不把那些恶业改成善业呢？所以你是可以改动未来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五蕴很重要。其实重要的是，我们后来会讲行跟事，我们下堂会接着讲如何去改变你的行啊。如何去改变你的未来，你生命的轨迹？如何去改变这个事？那今天会先有一个概念，让大家先消化一下。那然后呢，我们今天可以先发问，不管你是对前面的空性也好，五蕴也好，或者是不相关的内容也好，我们都可以讨论。哦，那因为我们两个礼拜才一次，所以时间不设限。那么我们下一次的课程，我们会接着啊，把那个行跟事啊加强一下。会告诉你如何修啊，怎么修啊？很多人说我拜忏，真的，当我妄念起来的时候，我愿意拜忏；或者有人说我愿意持咒，或者说我念经，这都可以。那是对峙你的那个妄心，但是你那个妄心，那个我啊，那个我的存在啊，其实真正你必须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说你真的是需要以禅定的方法来对峙它。拜忏也好，行善也好，那只是都是前期。真正想要对治那个行，内心那个我啊，你要断掉那个执念啊，真的就是你要经过禅定啊，这是比较深的课程。那么那个事呢？那个事就是说，当然比较容易，你就是从今天开始 断恶修善嘛，所以不以任何恶小而为之嘛，然后呢，不要任何的善，因为善小而不为啊，那就行啦。行善啊，断恶比较容易。这个呢是第八识的阿赖耶识，你就可以开始已经改变你的生命轨迹了。但是那个行，那个 backseat driver 是最难对治的，那个就是我们修行啊，真的每一次所讲的修行。不管你是哪一，你是走哪一个宗教，走哪一个宗派啊？你是净土宗也好，你是禅宗也好，你是密宗也好啊，你是什么宗都可以，你就是要对治那个我，这个行是最困难的。那以后我们慢慢会再多一些的分享。好，今天先讲到这边，讲太多大家受不了，给你们消化一下。想要下线的就先下线，有问题的我们一个个来问问看。有没有人有问题呀？等你们自己发言呢、啊。你们先整理一下，take your time，因为那个很多的资讯嘛，你需要消化一下。那我可不可以随便叫啊？随便叫好了。那个 Carol，我记得五蕴你以前好像还没听过嘛，是不是？五蕴以前你听过了没？ 听过，以前就听过了， 那你今天这样清不清楚？ 非常的清楚。 清楚啊，那你觉得 对， 行好不好对治啊？ 行，我觉得行，就是我感觉好像要对抗自己的那种意识，对抗自己的欲望，对抗自己的那种贪嗔痴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有比较难啦。 都比较难。 对，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你就是反正看书嘛。你学瑜伽，你有没有禅坐啊？平常？ 没有哎， 哦，那你其实可以试试看，那个禅坐其实是可以帮助啦，让你的心比较，就是其实是行啊，行是比较深沉的那个执着，不是第六意识，或者说我们一般来讲比较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很内心深沉。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会觉得很 surprise，你怎么会这么痛恨这样的东西，或你怎么就是会这么的执着，这么的想要，那个是你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其实我们对峙的是这个比较深沉的，无法掌控的这一块嘛。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有时候你做一个梦才知道，说原来你那么 care 那件事，有时候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以其实蛮 对， 难控制的，对。 第六意识啊，我们这边所讲的想啊，是你能够察觉到的东西。就说你说，哎，我好想吃哦，哦，或者我喜欢，是比较浅层的，那个是第六意识。比较深层的是这个第七意识，是你很深入的那个感觉跟执着，那个不是你平常能够感觉得到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比较需要慢慢去对治，所以为什么说你要禅修，你要禅定才有办法进去？因为你的第六意识啊，禅定啊，是让你的第六意识啊，那个妄想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先静下来，那个第七意识才有办法浮现出来，你才有办法去对治它。哦，那是比较深的功夫啦。那我们现在是说你第六意识，你可能都已经对治不完了，所以就慢慢来啊，哦，慢慢来，OK。好，再来随便问哦。那个立新，Hello，立新，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或什么要分享的？ 我今天因为跟美术跟 Emily 我们在那个学霸国家公园，然后所以手 你 边 还 没 call 有 in 手，对呀，就很认真，就大家赶快各自回房，8点准时上课这样子。 哦，那不好意思，你们出去玩还跑来上课，那 没 个 有 在 诚意的 台。 参与。 OK，那今天讲的还清楚吗？哦， 老师讲得非常清楚，可是我就是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这个是，关于修行，然后，老师把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行的修行的这个行带进去，这是第一次有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然后需要选时间去参与一下。 没问题，好，谢谢立新。 谢谢 那 老 还有没 师。 有？有没有人有问题的或想做分享的？Hello Vivian，你要不要讲两句啊？反正我再找一两个同学，没有人讲，我们就下课了。Hello Vivian，有没有问题或清不清楚？ 老师，我听得清楚，没有问题，谢谢。 哦，今天怎么大家这么简短呢、啊？都 OK 了，是不是？那最后再最最后随便找一个人哦，Jonathan。 哦， Hello 会 Jonathan， 好，谢谢。刚好我有很多问题，没有，只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到下线的同学就先下线哦，没关系啊、哦。好，来 ，Jonathan 动手。 好，那个第八意识，我这样认知。 第八识不是第八意识，第八识。 第八识的存在是不可控，但是它的成熟是不可控，但是是可抑制，就是这样的理解 对不对？然后呢？ 这样的 然后是衍生过来是说，第八识的运作呢，是否在六度里面，除了人跟阿修罗不体现出来以外，它才会有运作。 六道 那在六道的时候呢，那它是存在哪里？ 我们先讲解第一个问题好了。第二个问题我要再搞清楚啊。第一个问题是说，对第八那个阿赖耶识啊，第八识那个第六识我们才叫第六意识，就是我们脑子嘛，意嘛，那个意，所以叫意识。第八识就是第八识，叫阿赖耶识啊。 对。 它的这个成熟啊，可控是不是可控啊？我觉得进去的东西就已经进去了啊，那不能改变。我们能够控制，就是说希望以后我们是行善而不是行恶，能够掌控未来进去的种子，这个我们可以控制。 对， 可是出来成熟的种子呢，你可控到某一个部分，要看。有的时候我看过很多啊，那个大的恶业，如果那个恶业非常大，而且已经快要成熟的时候，我们那个掌控的就是阻止它的那个机会就变得很小。那有的时候呢，它还是会发出来，但是那个力道就没那么大。所以啊，我们就要为什么要提早及早预防，就是提早行善，你不要让那个恶业已经出来，因为你就是没办法知道它到底什么样的种子什么时候会出来。那你尽量的行善，你可以让它希望它不出来，或者出来的时候力道不会这么大。但是呢，所以我们就说，因为每一个种子啊进到阿赖耶识，它要经过某一段时间，不管是几个月、几年，或者几十年，或者几辈子的那个成熟期，所以在这中间你得抓紧时间去处理，那这个时候就变得可控了。但是因为我们你看到今天可能才学到这样东西，哇，那糟糕，昨天以今天以前那所有的东西你并不知道是不是明天就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讲每一件事情都可控了，那个时间点也蛮重要，还有那个力道的大小。那善行也一样啊，如果你作恶多端，你会让原来很大的善业后来就变成了可能一个小草出来后来就枯萎了，那也是很可惜。这个是你刚刚的第一个问题嘛，对不对？ 嗯哼。 第二个问题我没听懂，你说六道轮回除了人跟什么？ 阿修罗，不，天跟阿修罗，可能不在第八识、 都有，他也有啊。 那也有。 天人也有，当然当然，第八识只要是在六道轮回里每一个都有啊，那个天人也是有善业成熟啦，所以他的那个他就在享受他的天人生活啊。他等到他天人生活结束的时候，他有可能那个恶业的种子出来，他就掉到地狱里都有可能啊。 OK， 那他还没有轮回的中间，因为你刚刚提到有一个中阴天是吧？ 中阴嘛，对，中阴界啦，这个界就是在中阴里面的时候。 那他在中阴的时候他是存在哪里？他就不存在？ 不是不存在，它一直存在啊。它一那个阿赖耶识其实就是你嘛，就是比如说 Jonathan， 你的阿赖耶识其实就是你啊。如果今天或者我的阿赖耶识就是我，我死掉以后，我的身体你们可能都看不到，脑子也没了，可是我阿赖耶识在啊。 哦、okay。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你看啊，等到你学到十二因缘，你会更清楚啦。就是父精母血在交合的时候，那个阿赖耶识那个就投进去了，就嘣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它就像在后面的一个背景一样的，在 back end 那边就收种子放种子收种子放种子，它是一个 neutral 的一个状态，它也没有善也没有恶，它就是非常真实的记录你生命轨迹之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OK， 好，理解 清楚吗？ 那 OK， 老师我可以请叫你刚刚说的可防，对 Tracy 是 那个体性，你刚刚说的那个可防可控，就是说你做很多的好事， 那你可管可控，你就只能是多做好事，用那些善根来压掉你不好的。可是你该要遇到的，你还是会遇到，对不对？ 是吗？对，所以我就说啊，那当然你不希望大灾大难临头嘛，因为其实你修行，你要知道在，你为什么人呢、啊？一般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其实最好修行。当你苦到一种点的时候，你连饭都吃不饱，你怎么修啊？或者是你好到一种方法的，好到一种境界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想离开了，你也没办法修。所以其实这个人生就是喜怒哀乐集合而成的，但是他要让你知道说这是一个过程，你还是必须要脱离。那你该受的当然要受，你人生的很多的经验，一些学习，小小的磨难，这是必须的，这是一定要的。我们说遇事练心嘛，你要有事情发生，你的人生要有经历，你才会成长。但是你，我想没有人希望自己忽然哇塞出什么大车祸或什么东西，那这怎么行？你希望这种事情是不要发生的嘛？所以正常的磨练，小灾小难那是一定要有的，但是我觉得巨大的灾害，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避则避吧。那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都还是希望趋吉避凶的，你把你的资源，你的能力，你的心力是能够放在做好人做好事，能够修行，而不是躺在床上或者是在那里 suffer， 这样 make sense 吗？ Hello， 还有老对、嗯、哦，这个我了解。老师还有一个体性，那体性是不是所有物质原本的性质？ 体性啊，原本的性质啊， 对，跟相用，对，就说比如说水，它原本拥有它的这个， 你可以这样子讲， 我可能没有搞清楚。 你现在问这个问题，我知道你为什么会问，因为《楞严经》后面会讲，其实地、水、火、风，地有地性，水有水性啊。但事实上，他们都是如来藏的水，如来藏的地。以后会讲的比较深一点，你会懂的。现在你可能会有一点 confuse， 但是地、水、火、风其实就是我们的如来藏。这个地水火风啊，再多讲一点点，这个地啊，或者他所讲的那个色，如来藏所讲的色，并不是我们人世间啊有挚爱性的这种色，它那个色啊是这个周遍法界，而且是随时变现的，不是我们这种有挚爱性的物质，它那个东西是与地水火风能够互相相融的，那个我们等到以后再讲，今天的话我们不要讲这么深了。 好，谢谢老师。老师还有这个问题，你今天讲的缘起跟性空，我插一下，是不是我们在《金刚经》讲里面的生起心跟无所住？ 这样讲好了，你可以这么说，无所住而生起心啊，不完全一样啊。 Okay. 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是说你不住相的，完全不执着的在这里行六度。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为什么生其心？是你原本已经具足了，你的清净心根本升起了，你如来藏已经现前了，你原本具足，你完全没有任何执念，也没有任何的想法，你就是在行善。这个时候其实你是超越六道轮回的一个那个六，就是我们讲的般若波罗蜜了，你在行六度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挂碍，没有任何起心动念的在行善。那我们刚刚啊在讲说你行善啊，你希望改变生命轨迹，那还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初期嘛，所以你现在根本我们的菩提心也没出来，或者是我们都还是有相，我们都是有求的在行善，但是慢慢一步一步来，你从完全不行善到你希望能够有好报的行善，这是很 make sense，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到最后你能够行善，你都不希求好报了。然后到最后你根本你都不觉得自己在行善了。这是一个过程，是没有办法跳过去的，你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来。那我们现在我觉得还在，我们所有的人都还在，包括我自己都在 step one。我们行善呢希望有好报，但是会比不行善要好。那生心啊，是清净心已经现前了，如来藏现前了，所以这一个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缘起又不太一样，又不太一样。发心是缘起了，生心已经不是了，那个是层次上的不同。 OK， 谢谢老师。哦，我了解了，谢谢你哦。 好，谢谢 Tracy。那再问一个吧 ，Eve， 你今天怎么样 ？Hello Eve。Hello， 你在 mute， 你可不可以？你要不要讲两句？听不到 Eve 讲话。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一直、 oh, okay, 有了有了， 对对，哎，我听得懂，听得懂。我刚刚一直在，就是一直找不到那个说话的地方。今天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些什么？ 分享些什么？分享些，就听课很好啊。 哎，那我问你好了，那你现在有没有禅坐啊？ 禅坐有有有，偶尔还是就是，当然现在没有天天啦、啊，但是会禅坐的。 好好，那你觉得禅坐对治你那个？那个我执跟贪嗔痴有没有用啊？你觉得？ 有了。其实我跟你讲，其实也不只是禅坐，我觉得光这个上这些课，其实慢慢就是潜移默化中，我觉得都是有改变的。而且那个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就是这些改变，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你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改变了，可是事情发生，哎，你就觉得说，哎，怎么你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这就我们说嘛，每次来这边上课，你就像打那个美白针嘛，你也不用干嘛，你皮肤就越来越白嘛。 哎，对对，就是就这样。 你就是要定期上课，定期打针嘛，不然皮肤就黑掉了，哎、就这样子。 没错，是这样。哎， 好，哎，那我最后再找一位同学， 谢谢 最后啦，就下课了。Rene，Hello，Hello Rene，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两句？还是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不可以有什么分享的？ 老师，我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就是 Rene 讲完的时候， 你先问吧。Rene 出来了哈 ，Rene 先讲完、然后就先问。Hello Rene， 没有，我今天没有。你好，老师好。今天没有太多问题啦，就是我觉得很深入浅出的方式，很容易，就是比较容易吸收。对，但是当然我可能理解的就是还是比较字面上的东西吧。就是，但这个部分我是都听清楚的啊。 五运都还蛮清楚的， 我觉得都还蛮清楚的，就是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用浅显的方式讲了，所以我觉得是听得懂的。对， 没关系，下次，下次我们吃饭 的 时候我再问你。 那个明天要温习的，没有，因为其实像因为其他同学可能就是有一些其他佛学的基础，他们像触类旁通的那些问题，其实就是那当然我没有那个那一层的知识，可是就听大家提问也蛮有趣，也学很多东西。 没问题啦，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在问他也不知道他在问什么。没关系。OK，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们这有同学很厉害。好，那个谢谢 Rene， 来立新，立新 ,Hello, 立新。 老师，我想请问你啊，在这个五蕴里面色受想行识，其实色受想也都是受到那个就是阿赖耶识跟那个行，就是我们的摩那识，就是我们累世的习气所影响，所以它其实是都是相互影响。因为我刚才本来想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是用想头脑来想，想说我们要修行，那其实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恶势力，因为就是我们累世累阶的这些坏习气啊，然后这些黑暗势力，可是我们光用脑袋的一个很浅显的想法就想要去对治它，所以后来，所以佛陀教我们说我们要行六度波罗蜜，就是这样子可能才会有智慧，然后才会升起，才会有办法去对治这个，才有办法修行。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关系到底是要怎么样去想这样的事情，因为它都有跟那个互相有关系的。可是我本来是想说我们是用想，是用头脑想，可是我在想说想也是受到我们的那个行、跟阿赖耶 当然啊 都有关系。 所以哈，我跟你讲，你是从地狱十八层往上爬还是从第一层往上爬，这是有 difference 的。你知道为什么不要让我们沦陷的太深？因为佛永远会救我们，就像你不管怎么样那上帝也会救，如果是基督徒，上帝怎么样他都要救你。但是你知道你在十八层还是第一层，你都得往上自己爬呀，他没办法把你抱上去啊。所以当你在很下面的时候是很苦的，这个路太难走了。所以你看哦，你光想色，为什么有人出来长得这么漂亮，有些人眼睛没有，鼻子没有，耳朵没有，这个就是阿赖耶识所带来的。就是你到学十二因缘，你就知道人是生而不平等的，就是人的生命轨迹都不一样， 生出来他也没干嘛，他就没了脑，没了手，没了脚。那为什么有人含着金汤匙出来？为什么有人在垃圾堆里面长大？那就是他的阿赖耶识。所以这已经是不公平了。你看那个兽也 不公平 啊。可是这不是公平 的吗？这不是因为这是个人所造的所有一切。 是是是。你如果从这一世看，你会觉得多不公平啊。但是如果你放大每一件事情，其实后面都有原因，对吧？其实都是自作自受嘛。 对， 都是我们阿赖耶识所放出来的种子。我们只是说，如果你没有上过这堂课，那你光看这一生，你为什么每个人出生大家这么不公平？都是人，他也没还没做错事呢，为什么出来的起跑点就已经差这么多了？没办法，你要把这个整个事情拉长，你要看那之前发生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每一件事情都 make sense。 那你除了这个色身受也是啊，你所接触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有的小孩是在爱心环境长大，有些是被虐打长大的，有一些就没父没母，你怎么办？这个东西没办法说。那个想也是。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能够有机缘修行，听到这个善知识，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福报，也是我们之前累世累劫的福报就出现了。然后这个想也是。所以你比较旧同学，我们以前在讲五蕴，讲的因为你讲比较久，讲比较深，就是说所谓的修行啊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你啊的第六意识啊在一个比较善的环境里面。比如说我们说你愿意说你愿意甚至冥想也好，瑜伽也好，上课也好，你就是做一些比较正面的事情，让你的第六意识是在一个善的环境。 instead of你去应到去什么烟啊酒啊赌啊嫖啊娼啊这些东西，那没办法，第六意识它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善恶分别的，它只能分别却没有善恶的一个第六意识。所以你希望啊让它保持在一个比较纯净，比较单纯，比较干净，比较善的环境里面，它比较能够往善的方向去运作。你只要一把它丢到恶的那个环境里面，它就会被拉走。这就是第六意识的问题。那第七意识是更深层的。第七意识是累世累劫，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修行其实是由第六意识着手，因为你触碰不到第七意识，那个行是非常深沉的，你根本触碰不到它。所以你能做的是什么？从第六意识去着手，然后配合你的色身，然后去处理第七意识的问题。第八意识你不用去管它，因为第八意识你当然你行善会改变它的那个种子嘛。其实你只要去 fix 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通常就是说你修行是修第六跟第七，但是你能够有知力点跟着手点的只有第六意识，第七意识是慢慢慢慢潜移默化。你看你前面的前五世啊，你也不能干嘛了，你出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了。那第八阿赖耶识也是你出生的种子就在里面了，那你就改你的第六跟第七意识，跟着你的那个兽啊，因为你的善业不是进去了吗？所以阿赖耶识就会丢善的种子出来，比较多善的种子会成熟。诶，这个时候你知道你就改变了什么？你就改变你的兽。你的色身比较不容易改变，但是你能够改变你的兽。兽是什么？就是外在的环境给你什么东西。 哦， 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但你总要从一个点切入。 对， 你先切入第六意识之后，你就改变你的阿赖耶识，它就会开始 indirectly 或 directly 就改变你的兽。诶，之后你的兽变得比较好的时候，你的第六意识啊就在一个善的环境，它就更加好，这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你希望把这整个事情带到一个良性循环，而不是带到一个恶性循环的因果里面。 老师 好厉害，所以我们是 把那个肉粽的那个线头下次就拉出来了。 对，所以你知道我们是有施力点的，只是你要施对地方。然后你知道这个善性循环一动，哦，好朋友来了，善知识来了，或环境好了，然后你的那个善良的那一面就被拉出来了。我们人都有善跟恶的一面啦，可是你一下哇走错路，你知道吗？那些很多人他原来其实也不必到那种点上面的，真的就一连串的错误，最后造成的后面真无可弥补的错误啊，就这样子。 可是我们最后还是要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就是 那是 ultimately 我们还是要那样子的观想，然后可是在这个行当中就是还是要照着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去做该做的事情。 所以啊，其实佛跟我们讲说要我们离苦得乐，他给我们的法门是什么？告诉你其实没有苦啊，他要你啊、其实真的脱离这五蕴，告诉你其实根本没有五蕴。但事实上那个点离我们，他所讲的这个，因为离我们稍微有一点距离，所以我们先从前面开始走，就慢慢慢慢先把我们有足够的资粮让我们能够理解他到底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嗯， 你慢慢来。 谢谢老师，你好棒。 但观 谢谢 谢谢立心观空啊，就是那个我的上师还有几个很厉害的法师，他们都说观空就是去观想，就是对治那个行最好的方法。你在观想对治情况，当然文字般若我们上课那是基础，但你最后去观照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的时候，那个我就被破掉了。这个是比较后面我们能做的，但前面我们现在做的都是一些基础工作了。好 OK， 那就谢谢立心。好， 老师我是 Stella。 Stella 请说。 因为有一些 terminology 我还没有办法就是用得很正确，所以也许我问的问题可能不是很正确，但是 没关系。 OK， 那我先就是说，第一个我就是先想请问老师，那个打坐的方式有没有就是说，正确的打坐的方式？ 正确的打坐的方式肯定有啦，可是现在有一点难在电话里面形容。 对，如果 所以我们 有 link， 我甚至哈、下一次啊，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厉害的那个禅坐专家叫做美术姐，她最近比较忙、我有 offline 跟她讲说等到她比较忙完有空的时候啊，我们甚至有一堂课抓一点时间出来让她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我们讨论一下到底整个禅坐啊或禅定，美术是修动禅啦，所以我们可以请他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可能我到时候 offline 再找他，看他下两堂课什么时候或过一阵子他会有时间跟我们做一些分享，然后我可以跟他讨论一下、看看怎么样把禅坐啊，这个甚至有一堂课我们可以讲半堂课拿出来讲禅坐， 我 offline 会找美术跟他讨论一下，看看怎么把那个课程安排一下。 OK， 然后可能把一个比较正确的 SOP 跟你们分享。 OK， 谢谢。然后呢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行就是我自我意识对不对，那就是说它是属于潜意识的那个境界吗？ 对那个意识啊、我们比较浅的比较浅层的就是第六意识，就是你完完全全能够 aware 你到底在想什么的，对吧？你脑子在想说我要去买东西了，或我要睡觉了，我要干嘛了，就是那反正也是我不停的跳出来嘛、都是你想要干嘛嘛，对吧？或你不想干嘛嘛，那个是第六意识、那个行啊是很深沉的那个、通常是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就是我们的最深沉的那个习性，那个是你没办法察觉的。比如说啊，你为什么这么你能够察觉，我们举个例子好了，你看到一个包你很想买，表面表层看到的是你很想买这个包，因为你好喜欢，不管你是缺了这个颜色呢、还是你就是喜欢它啊，或者它是一个身份的表征、但事实上真正深层去那个 backseat driver drive 你去想要买这个包的其实是那个贪。我们很少买包是因为不够用啦，哦，那个是欲啊，你知道中国人的字啊、很好玩，你欲望的欲啊，下面是不是有个心？ 是 有心的就是不好的，没有心的就是 OK 的。我欲吃饭，那个欲啊，我想要干嘛？那个是因为我饿了，我吃饭；我累了，我睡觉。但是当那个欲字下面再加个心的时候，就变成欲望了，就是那是一个欲望。欲望其实是无穷的，所以当你想要干嘛的时候，为什么我这个东西这么的想要买？你看到的是表层你想买，但是你看不到那个贪。所以其实你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想法、你说的话，那都是表层的，但事实上它在后面有一个会 drive 你去说那句话，或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的那个深层的那个是行。 OK， 那你的想跟行你都得修。 对，那既然老师说到说那个行就是说 就是很深层，对不对？那我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嘛，对不对？就像您说， 是， 我对，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那我就是，比如说我就很自然的觉得想要，或者是去想要达到，但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说那是一个贪的意识。那这样子的话，我怎么去？因为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话，我怎么去修正？ 我先 fix 一个地方，就是你通常讲行的地方，你就不再用意识这个字了。意识就是第六意识。讲到第七识的，你就讲执着吧，你就有贪的执着、嗔的执着，或那个痴的执着。不好意思，我就先改正一下。好，你继续，你可不可以把你刚刚的问题重讲一次 ？OK， 所以我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可能没有 sense 到说那个是我那个想法或那个行为是一个贪，就是这个贪字。 对。 那如果我自己没有 sense 到的话呢，我怎么会想到说我要去修正那个行为呢？或者是我要去改变那个东西呢？因为刚刚很多的师姐同学们就讲到说那个对峙嘛，哦，那所以这个对峙就是说你要去修正它的意思吗？那你如果要去修正它的话，你要知道你一定是我要 sense 到说我比如说我这个行为这是一个贪，或者是这是一个吃，对不对？ Point, 我这问题我不知道问对不对。 你对的，你问的非常对，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你不怕你起心动念，你只怕你不知道你自己有起心动念。所以你去问问看其他或带你来的同学，比如 Eve 好了。你去问他们已经上课上很久，其实包括我自己，我都可以告诉你，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有些人很容易发怒，对吧？你知道发怒的过程是，你去看啊，我自己啊，我就举我自己啊，我脾气很不好，我以前就是根本就是自己发脾气了，我都不感觉到我发脾气了。 嗯哼 ，I got carry away， 等到我已经骂完人了，发完脾气了，伤害造成了，哇，我舒坦了。可是我跟你讲，那是非常糟糕的结果。我在发脾气的过程，我是根本不觉得我在发脾气，然后我也没想要 control 我自己，我也 control 不了我自己。 嗯哼。 自从开始修行以后，当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开始觉察到我在发脾气。你只要上课，然后你经过修行，很奇怪，就像 Eve， 你去问他，这个就像打美白针。你就按时来报道，然后听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你为什么开始有了觉察力。然后我开始骂人的时候，我发现我又开始骂人，然后我会开始告我自己我不可以这样。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没办法 control， but I know 我已经开始生气了，可是我可能没办法 control， 到慢慢进步到我发现我生气了，而且我可以 control， 到最后我会发现很多事情我以前会很暴跳如雷的事情，我现在觉得根本无所谓，我也觉得没有问题啊。买东西或各方面所有的情绪其实都一样，你一开始可能狂买，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又在买同样的东西，或者你已经是实在太夸张了，到后来你发现你会可能慢慢进步到你知道你又在乱买了，可能你好忍不住还是想买，然后到后来你发现你在乱买，然后你忍得住你就不买了，然后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根本不想买。这个就是打美白针的结果，就是你每个礼拜上课，你最后就会有这样子一个神奇的改变。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在我猜想啊，都不用打坐，你连打坐都不用，你只要来听这些东西，然后时间久了，你会发现怎么搞，你人变了，然后你开始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能力哦，这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你不管在做任何事情中，你有 alertness。你开始有 aware， 能够 aware 你自己到底在干嘛，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而且 aware 之后，你有能力，你有行为能力，什么行为能力？就是能够 control 你自己行为的能力。我们很多人是没有行为能力，没有办法 control 自己行为的。尤其是爱买跟爱发脾气的这两个是不容易控制的。那当然，有些贪是贪财，有些是贪色。有些是贪名，每个人的那个罩门是不一样的。 OK， 谢谢。 慢慢来，慢慢来。因为你才上那么几堂课，因为呢，想要下线的同学哈、哦，就尽量就下线，不要不好意思。在线上的我们就继续随便聊啊、你说 Stella， 因为我的问题真的是。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还没有入门那种感觉。 不用，你不要这样讲，你就直接讲问题，不要谦虚。 Okay， 因为我相信你刚问的问题有一堆人不知道。 不是，我就完全完全不是谦虚，因为其实就是说，如果老师上课上完课，然后老师问说有没有问题的时候，事实上我都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因为就是说老师讲的，比如说你讲一个句子两个句子，你再解释这一段，对不对？那段就是说。那段我觉得我有听懂，可是你在 move forward 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会来不及回来再 match， 说那我这个东西要去 match 到哪里去的，所以就是 那以后 就是这样的。后来没有，这是我的问题，就是但是呢，就是说有学姐学长提问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可以从他们的问题里面找到一点那个就是inspiration， 这样子我就可以比较可以连接的感觉啦。所以然后 OK，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刚刚就是说那个行，对不对？那 是 比如说因为那个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行为，你可能就是说你没有 aware 到说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贪或者是吃或者是撑，对不对？ OK，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就是说感觉说，比如说我下意识知道说我不喜欢这件事，或者是我这个我这样子的行为我觉得应该是自私的，或者是我可能不太喜欢某一个人，这样子就说下意识。可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你在欺骗你自己，就是假装说哦我不是那个样子。所以像这样子的行为，这个是想吗？ 对啊，就是浅层的嘛。不过你至少对于你自己可能比较深层的东西，你开始有一些，你对于你浅层表象的东西，你已经开始有一些怀疑了。你至少是开始认知到可能后面有一些原因。那只是你还没有找到那个原因。其实这个东西啊、是要慢慢练习的，就不容易哦。你所讲的这个问题、大部分人都有，包括我自己都有。当你的觉知能力觉察能力比较强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清净心你就是比较清净，然后你比较没有这么执着的时候，因为当你很执着的时候，你什么事情也看不到，你就是被你的那个贪嗔痴全部障住了、你就是要复仇，你就是要买，你就是要怎么样，那已经、那个我们不谈那方面，就是说当你这些东西已经比较清净了、你说贪嗔痴有没有，肯定都还有，包括我啊都很重啊，但是比以前清净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有能力能够觉察到你自己的行为或者是一些想法是不适当的，然后你开始再找原因，那就是一个 good start。 那 因为你才上了三堂课嘛， 第四堂了， 对，第四堂你这些问题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呢、你会随着继续上课，你会自己开始找到答案。 OK， 你也会开始自己会有不同的想法、会有答案出来。然后所有东西没有人能够给你正确的答案，都是要只是帮助你，让你自己慢慢去思考、慢慢去参而已。 OK， 谢谢。 好。 好，谢谢、right. 谢谢老师。 OK， 对，没问题，那就谢谢大家咯。每次都那个上了快两小时，我们下一次就两个星期以后见，然后麻烦基尼把录音发出来。好、谢谢大家，拜拜。 对， 拜拜， 谢谢基尼。 好，谢谢基尼，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拜拜。